well not to get ahead 아하娘子 아하 You well not to get ahead 你陪我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从始终坚守我的爱为你颤抖离开多少风雨后我爱上听情歌你是夜的心动我真爱的所有 是浪费带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是浪费的快乐我放开了寂寞在幸福的天空你是我的所有 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哦、oh, 浪浪浪的心浪浪浪的情信誓旦旦守着花开不会再孤寂 是浪费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